知，人若有志，应该不怕迟。谁人在我未为意，成就靠真本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承担起苦痛更失意，投入要我愿意，全力干要干的事。谁用敌意犯诚意，行动算了，不必多砌词。迷人是这份情意，谁没有伤心往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终归总要死一次。无谓要我说道理，豪怯也许本疯子，同做个血清男儿，沿途世界改变我的际遇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， 一生也若你记住， 求献身维护正义。 成和败努力尝试，人若有志，应该不怕。谁人在我未为意，成就靠真本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承担起苦痛更失意，投入要我愿意，全力干要干的事。谁用敌意犯诚意，算了，不必多砌词。迷人是这份情意，谁没有伤心往事？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终归总要死一次。无谓要我说到你，豪杰也许本疯子。 人生有特殊意， 人生有特殊意， 能改变我的际遇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， 一生也让你记住。